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财政预算案， 我预计2020-21年度赤字是2576亿元，我估计经营账目在这五个年度之中每年都录得赤字。 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千禧年代； 下午五点，自由风，自由风。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财政预算案。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九七年嗰样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唔去犯法，唔等于你唔可以闹嗰条法例系唔合理嘅。 反对冇办法啦，佢始终系唔中意，我哋都冇办法迁就。 如果你个目的唔系去搞事嘅话，我都系鼓励大家唔好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咁猜度嗰条政治底线究竟系喺边？自由嘅空间系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嗰句说话系：我哋最需要恐惧嘅咧，系恐惧本身。 战胜我哋嘅恐惧，继续勇敢咁样保守住辽阔嘅创作空间。 自由同自私咧？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陳燕平。 星期五的下午5点11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现在的温度是摄氏24度，相对湿度是 81%。根据天文台的天气预测，就展望这两日都会有机会，可能会有几阵雨，听朝早都可能会有几阵雨，而去到星期日风势就会较大。不过下星期一、星期二日间也都会较为温暖嘅，咁似乎大家可能近几日都要带定一把遮在身啦。今日继续同大家讲一讲咧财政预算案嘅相关内容啊。嗱，以往咧就系财政预算案咧做一啲宽免措施嘅时候咧，好多时咧都会包括埋系宽免一个差饷嘅。咁今年咧亦都唔例外啦吓。咁今年份财政预算案咧就系会宽减2021-22年度。四季的非住宅物业的差饷，头那两季呢就用每户每季5000元呢作为一个上限，其后两季呢就会以每户每季2000元呢作为上限。估计呢涉及420000个非住宅物业，政府收入呢将会减少呢是34亿元的。咁即係当然呢个就头先读嗰段呢都主要系讲緊一啲非住宅物业。不过呢以差饷宽免作为一个嘅纾困措施或者纾困嘅手段呢，其实过去政府就会认为呢都会系惠及到唔少嘅人嘅，而且呢而家我哋个差饷呢占香港嘅整体收入嘅百分比呢唔系咁多，大概系3%左右啦。咁所以呢就算系真系有一个差饷嘅宽免呢，亦都唔会对政府嘅收入呢带嚟太大嘅影响嘅。咁但系呢过往亦都有一类嘅说法啦，就系话当你去宽减差饷嘅时候，其实咧往往受惠嘅人士咧就系嗰啲嘅业主，对于租客咧就并冇实际得益嘅。咁但系亦都有唔少租客咧本身就会负责埋差饷嗰部分噶啦。咁因此咧，有啲人就批评啦，即系其实如果你用宽减差饷作为一个嘅纾困嘅手段咧，得益者只系会得啲大业主嘅啫。 就住呢個差餉嘅制度啦，其實咧今年嘅財政預算案入邊咧，亦都有講過會做一啲嘅檢討嘅。咁因為咧預算案入邊就話咧差餉制度咧，自從1995年以嚟咧都係未有一個重大改變嘅。咁所以佢哋就會探討啦，係咪有優化嘅空間啦，包括咧係咪引入累進差餉制度，同埋為自住嘅物業咧提供恆常嘅寬減。亦都会考虑咧，系唔系将俾差饷嘅主要法律责任啊，由物业嘅使用人转移到去业主，以反映业主咧需要为佢嘅物业咧负有最终责任嘅。嗱，其实咧，即系点解会拣差饷咧去到做咧？喺礼拜三嘅记者会入边咧，其实政府都即系进一步有讲到嘅。首先咧，佢哋就认为咧。这个差饷制度的检讨呢，其实和物业市场的管理措施呢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而第二呢，也都是考虑到近年用差饷作为一个纾困措施的时候，就是有些意见就好像我刚才引述了，是不是对小市民帮助不大，但是对大商家呢有更大的帮助呢？所以呢，如果是引进一个累进税率里面呢，其实是可以以反映到能者多付嘅，即系话咧，如果嗰一栋嘅物业系拥有较高嘅租值咧，会唔会系可以容许佢喺成个嘅制度入边可以俾多一？啲咧咁样吓，咁呢个咧就系政府嘅其中一啲嘅考虑。咁当然啦，亦都有一啲嘅学者咧就提出啦，其实系咪可以用一个即系分层嘅形式咧去计算？因为一般物业咧就越高咧，佢嗰个嘅价值。即係越高層啊，佢嘅價值咧就會高啲噶嘛。咁係唔係會考慮埋即係呢一啲嘅因素，然之後做一個累進嘅差餉咧？而唔係好似我哋而家咁樣咧，就係個差餉徵收率咧，或一就係嗰個物業租值嘅5%咧。嗱，電話號碼18731，點睇呢個嘅檢討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傾傾嘅。 今日新聞追蹤。 2021年2月26日，中大学生会干事会回应校方关注学生会的参选宣言针对国家安全法的言论可能违法，干事会对校方做法表示极度遗憾。中大学生干事会后任会长林瑞希 今日决定肆意取消我们的职务，所剥夺的不单止是索爷12个人的一些职务，更加是超过4000名同学的一些民意授权，而校方今日决定肆意去到剝奪我們職務，無疑是剝奪緊超過4000名同學的意願，這件事我們感到極度遺憾。 9:30，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表示，財政預算案提出增加汽車首次登記稅和牌照費，從宜居城市和減少出行時間方面，措施是有必要。 私家車的增長不可能無限制地的，使用私家車以至一般普羅市民他出行那個時間個花費同埋嗰個方便咧，作個平衡咧，我哋覺得當下咧係一個適當嘅時候，亦都提到就係話加幅，我哋考慮到當下個經濟情況、車主嘅負擔能力，以至咧係其他種種嘅因素。 11:30，新冠疫苗接種計劃展開，因應未來2個星期嘅接種疫苗預約額滿，政府下個禮拜一會重新開放網上預約安排，並且加開3間社區接種中心接種科興疫苗。名额约200,000个，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咁呢个包括咧系将军澳体育馆、葵青嘅林士德体育馆，同埋咧就系屯门友爱体育馆。咁所以咧喺下个礼拜一3月1日朝头早，喺网上可以预约嘅咧系包括我哋有8间嘅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总共咧个预约嘅时段咧。是会一直去到咧，就系3月26日。 本港新增2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8宗系本地个案，其中1宗感染源头不明。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啊！检讨而家征收差饷嘅方法，大家有啲乜嘢意见咧？咁啊，正如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所言啦，其实咧而家征收差饷嘅方法咧就系简单，但系咧就实施个成本咧亦都比较低。咁但系当然啦，相对亦都冇咁精准嘅。咁如果系真系譬如用累进嘅方法去处理嘅时候，你又点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噶。电话旁边我哋请嚟香港大学经管学院经济学副教授程腾宽嘅。程腾宽教授你好。 是你好陈小姐。 是我见到呢其实你哋找你啦之前有一个睇法嘅就觉得呢差饷用一个累进方式呢嗰、那个嘅比率呢是可以去 5% 到 15% 嘅。不如讲讲其实你呢一、這个諗法啦好唔好 我之前提过增加差饷个諗法呢就是用一个两级制嘅形式嘅。咁两级制形式主要系分开咧，就系自住嘅单位啦，同埋非自住嘅单位。咁呢个系讲紧系住宅物业嘅。自住嘅单位咧就唔需要加差饷啦，因为而家嘅差饷咧系5% 嘅。咁唔需要加嘅话咧，即系自住嘅单位咧就维持5% 不变啦。咁如果系非自住嘅单位咧，我就提议咧系加到15% 嘅。咁呢个就系大约系我之前提出嘅建议嚟嘅。 但系可唔可以都解释下点解非自住咧要去到15% 咧？其实都几高喎。 其实就系呢个要睇翻系香港自己本身个差饷嘅历史啦，同埋有几方面去考虑嘅。咁如果睇翻香港自己嘅差饷历史嘅话咧，而家个差饷率咧。其实都好接近嘅历史新低位嘅，历史嘅低位咧就系4.5%，咁而家5% 咧就好接近个历史低位噶啦。咁换句说话嚟讲咧，再减差饷嗰个空间系不大嘅。咁但系另一方面睇翻个历史高位咧，香港嘅差饷嘅历史高位咧系去到18% 嘅。咁所以我就建议系即系差饷咧系可以上调到。15% 嘅，咁點解係15% 咧？另一方面考慮咧，就係、是因為香港都有物業税嘅，而香港嘅物業稅率咧係15% 嘅。咁我嘅建議其實咧就係將個差餉同埋物業税咧，對於一啲非自住物業就係、是、統一啦，即、就、係、是、結合咗兩個係都係一律都係收15% 咁樣。 但某程度上这个会不会即成为了一个物业管理措施甚至是可能是资产增值的一些税项、 我提出的时候呢是从一 个,、个住宅的需求管理方面 去考虑的。所以就是、个税率高一点呢个、效用才会更加明显的。咁係咪一個資產嘅增值呢？呢個就其實同資產增值就唔係好唔係好大關係嘅，因為資產增值嘅話呢，最主要睇下個物業有冇升值嘅。咁一般嘅做法其實都係有買賣嘅時候呢先至收呢、這個資產增值税嘅。即係譬如買入嘅物業跟住賣出係賺咗錢嘅，咁嗰度會收嗰個資產增值税啦。咁但係我提出嘅差餉呢就係、是、同而家個差餉制度呢其實嗰個分別係不大嘅，都係用一個應課差餉租值作為税基，只不過係嗰個稅率呢係變為兩級制，即係分開 5% 同埋新建議嘅 15% 呢個做法啫。 你呢个嘅建议就系两级咧，就比较简便一啲啦。咁但系政府而家话即系可唔可以做一个研究一个累计咧？咁你又点睇咧？即系譬如以譬如以楼层去到划分，即系越高嘅层数嘅物业，咁佢嗰个嘅差饷嘅征收比率可能就再高啲咁样，或者系再贵价嘅又再高一啲咁样，你点睇咧？ 我覺得就是現在都是我提出的建議都其實很初步的， 咁政府而家提出个检讨个方向亦都系比较初步嘅。咁我就系有一个开放嘅态度啦。因为累进税率喺香港嚟讲亦都系喺其他个税种方面呢，其他嘅税项方面呢亦都系有一个累进制嘅。譬如个薪俸税啊，即系都系入息越高嘅，就嗰个税率亦都越高啦。或者是物业的印花税啦，都是物业那个价值越高的话呢，个印花税的税率亦都越高的。咁我觉得就是即是在这方面的话呢，就我都觉得是即是有一个开放态度，亦都是香港惯常的税制来的。咁當然咧，就係如果係用一個累進税嗰個方法咧，就會比較複雜啦。譬如頭先你提到嘅樓層高同埋樓層低嗰個稅率係唔同咁樣。咁呢個就如果係咁嘅話咧，就可能會嗰個稅率咧就會有好多種不同嘅稅率出嚟啦。因為香港其實嗰、那個个有啲大厦个层数都相当多噶嘛，即系可能都系几十层嘅住宅楼宇都好普遍。咁如果系嘅，咁咪变咗有好多不同嘅税率出现。咁呢个会几复杂嘅。而香港嗰、那个税制咧，即系不嬲都系比较简单，系一个香港优势嚟嘅。咁我就希望即系就算用累进税嘅话咧，就唔好令到香港税制太複雜啦。咁呢個亦都要睇翻個累進税係點樣設計法嘅。咁應該嗰、那個嗰、那個做法都係嗰、那個差，譬如都係用翻差向嗰、那個應課租值作為税基嘅話咧。如果個應課租值係越高嘅話咧，就個稅率越高啦。咁但係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因为个应课差租值呢其实亦都同嗰个楼宇嘅价格成正比嘅。咁如果系嘅话呢，就变成系一啲低下价楼呢，中低下价楼呢，佢嘅价值低啲，佢个租值亦都系低啲嘅话呢，佢可能个差饷嘅亦都低啲啦。咁如果系咁嘅话呢，就变咗系作为投资物业嘅话呢，亦都可能系比较吸引嘅。咁所以就係變咗係其實呢啲中低價樓呢都係一啲上車盤嚟嘅。咁而家就變咗係有一個咁嘅可能性呢，就係累進税呢令到一啲上車盤呢變成一啲投資性嘅物業，咁可能會令到上車更加困難。 即係個意思可能會反而係谷高咗嗰一類嘅物業嘅價錢。 有可能嘅呢、這個係。呢、這個要睇返佢制度上實際點樣設計啦。 但是实际如果以个公平性来论，如果你那个的物业呢，你的租值是越高的时候，那我收回一个再高一点的税率，因为你本身的价格是贵的嘛，那所以我 交一个即高一点的税率，其实这个不是都是合理吗？就是按一个能者多付的原则。 是啊，即所以累进税这个制度呢，香港其实即除了说差饷而家考虑紧咧，咁其实其他嘅税项亦都有呢、這个制度喺度嘅，咁所以我都系持一个开放态度嘅。咁但系就细节上咧，我觉得都要谂得清楚啲嘅。咁因为譬如系如果比较一个比较大啲嘅家庭啦，同埋一个细家庭啦，即系可能有一啲家庭系两至三个人住嘅啫。咁有啲家庭係比較大啲嘅，咁就可能五至六人住嘅。咁五至六人住嘅家嘅個屋呢，就應該比二至三人係大㗎啦。咁個價值亦都比較高嘅。咁如果佢係要交一個更高嘅差餉率嘅話呢，咁呢個係咪公平呢？ 即係個意思就係佔用大單位嘅人士呢，佢可能要比一個更加高嘅稅率，而唔係因為佢即係其他原因，純粹係因為佢個住嘅單位係高啲大啲啫。 大啲係啊，同埋其實香港嗰、那個住嘅空間咧，其實好細嘅。政府嗰個長遠房屋策略咧，都希望係啲人住得寬敞啲嘅， 當然呢個可能係一個即係好遙遠嘅目標啦。咁但係如果而家大嘅單位係徵高一個更高嘅差量嘅話咧，可能同長遠房屋策略嗰個長遠目標咧係有抵觸嘅。 另外咧都想問埋嘅就係、是政府就話研究會唔會係將俾差享個主要法律責任咧由物業嘅使用人轉移到去業主啦。咁呢點你又點睇呢？唔係租客俾啦，業主俾。 啊，呢個係比較技術性嘅啫，都係、因為因為如果係租客同業主嘅話。咁如果由業主俾嘅，可能業主就係、租出個單位嘅時候，個租金會相應提高一啲咯。 即係轉嫁落去個租客度啦，最重要。 係啊，呢個係技術性嘅啫，因為而家喺個租務市場都係有啲租約就係業主俾，有啲租約就係租客俾嘅。係。咁所以就係、是、如果係租客俾嘅話咧，咁變相佢俾嘅租金就少啲咯，因為佢要負擔個差餉嘛。 嗯，明白，所以最终可能即係宽免嘅时候呢，即係嗰个得益呢未必全部都淨係嗰个租客即係冇得益嘅。好多谢晒你程同宽教授，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唔该晒。电话号码18231差饷累进制呢样嘢点睇呢？打嚟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8宗是本地感染，其中1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有超过20宗。尖沙咀 K11 缪斯雅的食肆明朝食馆感染群组再扩大。卫生防护中心相信可能出现超级传播，至今有11名食客、5名工作人员和3名紧密接触者感染，连同初步确诊个案，群组累计超过30宗个案。受感染的食客主要是今个月18和19号光顾过明朝食馆。卫生防护中心初步怀疑感染源头是一名工作人员负责清洁和执台，目前情况较为危殆。当局要求在今个月19号光顾过的食客要隔离检疫，呼吁食客致电1823和当局联络。首批供港的伏必泰疫苗明天上午由德国运抵香港机场，随即将会运送至中央物流配送中心。整个过程会透过复星医药 BeyondTech 和政府认可的冷冻链物流进行，采用摄氏-75度超低温保温箱。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朝早视察香港中央图书馆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表示伏必泰疫苗听日送抵香港，之后会尽快开放网上预约接种。中大学生会当选内阁朔夜发起联署，对校方选择全面和学生会割席，剥夺学生会多项基本权利感到极度遗憾和痛心。朔夜呼吁学生、校友、教职员等联署支持学生会干事会职务，并且反对校方剥削学生会的基本权利，以政治压倒学生权益，并且要求校方收回相关决定。截至下午3:00，有5700人联署。另外，中大学生会历届成员亦都发表联署声明，对中大的决定感到极度愤慨，强烈谴责有关行动。中大昨晚发出严正声明，指出当选内阁在政纲之中的内容不代表大学立场，经劝喻和提醒之后并未澄清涉嫌违反和失实的言论，決定暫停為學生會代收會費，並且要求學生會註冊為獨立社團或者公司，自行承擔法律責任。

亦都咧係會檢討埋咧，係咪可以為自住物業咧提供一個恆常嘅寬減？嗱，頭先咧喺節目一開始我就講咗啦，係今年咧嘅財政預算案入邊咧，針對住非住宅物業嘅差餉嘅寬減啊。咁但係針對住住宅物業嘅差餉寬減又係點咧？就係首兩季以每户每季1500蚊做上限，其後兩季咧就以每户每季1000蚊為上限嘅，估計涉及咧295万个住宅物业，政府收入咧将会减少116亿嘅。不过咧，有关引入一个累进式嘅差饷咧，可能都要留意啊。其实以前咧。当时是做紧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的陈家强呢，亦都曾经是写过文章的。他觉得呢，如果他当时的意见呢，这个都讲紧好耐咯 ,2007 年喎。他当时的意见呢，就认为呢，其实会用一个累进式呢，会有机会呢引来一个即是行政费的问题啦。咁同埋呢，亦都会是大家可能会为了那个差饷租值是几多少而有不少的上诉的，因为呢现在那个差饷的计算方法呢，就是用你的应课差饷租值再乘以那个差饷的征收率，现在是5%去计算啦。所以如果用累进式的时候，会不会就引来很多的上诉，就是不满意差饷物业估价署所评定的它那个的楼宇的租值呢？这个是一样啦。另外亦都由于要评好多唔同嘅楼宇嘅租值啊，会唔会亦都引嚟另一个嘅行政嘅问题呢？电话号码18721，大家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噶。电话旁边咧，我哋有位听众陈先生噃，陈生你好。 你好啊，你好啊。 系有咩睇法咧？ 我觉得嚟讲咧，头先话扰民嚟讲，可以系真系扰民啦，同埋扰埋租客民添啦。事关你譬如100万嘅楼，几我十几廿年前嚟讲咧，就2000几人3000蚊租。依家500万嘅楼就12000至14000租，视为装修嘅成本嘅啫。如果你话去到依家个差饷15%加上去，咁个业主都系加翻成本上去啫，都投落去嘢都系租客嘅啫，啱唔啱先啊？呢个系投资嘅项一个途径嚟噶嘛，即系变咗嚟讲就嘥行政费，又变咗累咗嗰啲租客添。 但系变相咧，政府所能够收到嘅差饷亦都可以多啲，咁同埋亦都系咪有佢个公平性咧？就系、是、如果你个物业嘅租值越高，咁你咪俾多啲差饷咯？系咪有公平性 啊？譬如你我讲好简单啫嘛，我收紧3000蚊租嗰个物业，你加到3000，由1000蚊嘅差饷加到3000蚊，咁系咪成本会高咗？业主会谂噶嘛，系咪先啫？咁啊谂下，加翻个成本上去咯。 即系始终你其实个睇法就系由一个租客嘅角度啦，就算话咧，规定系俾差饷嘅责任咧喺业主度咧，其实到最终都系羊毛出自羊身上，会去翻租客嗰度啫。 考虑一点咯，系咪先啊？一点会好紧要咯。只关你个业主，佢可能佢个嗰层楼已经供满晒噶啦，或者系十个未肯手，投资系冇负债嘅。佢加上你唔租佢唔理你咁多喎，一日加上租嘅啫。我係賺咁多錢嘅嘛，呢個成本咁嘅情況咯。即係希望政府諗清楚，係咪有咁有可能性咯？到頭嚟累咗個租客咧，啲租金會上升咗嘅可能會。 理解，好多謝曬你陳先生嘅意見嘅。咁當然咧，即係如果你有啲咩睇法，都仲可以繼續打嚟18723111嘅。咁但係呢一個差餉引入一個累進制，又可唔可以令到以往話即係寬免差餉咧，就淨係即係益咗大業主呢樣嘢咧？大家又點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我哋傾傾嘅。 我哋要盡量能够提供一啲舒缓，同时间咧，我哋都要考虑，可能都仲有其他嘅需要，亦都要留一定嘅力度喺面对呢啲困难嘅时候咧，我哋系顶得住嘅。 新一份财政预算案部分纾困措施有所减少，财政司司长会点样回应社会嘅期望呢？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今个星期六请嚟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 is Uncle Seal again。 有听众问萧叔叔，两个唔系好熟嘅人坐埋一齐，相对无言，唔知讲咩好，非常之尴尬。咁我哋英文可以点讲咧？我哋广东话通常咧就用一个英文嘅 term 叫 dead air 嘅。 嘅一個字。咁英文都可以咁講，但通常咧呢個 dead air 咧，我通常都係講係喺廣播上面我先會講 dead air 嘅。咁如果日常嗰只唔知講咩好嗰種好尷尬嘅情況咧，我哋可以話咧用 awkward silences 都得。OK，awkward 當然係 a w k w a r d awkward 就係好尷尬啊，唔知點啊 ，socially 好奇怪嘅情況啦。Silence 大家都知啦 ，s i l e n c e。咁譬如你話可以話，我哋食飯嘅時候咧 ，there were a few awkward silences。咁就係、是、當即係個意思就係當我哋食飯嘅時候咧，就有幾段時間咧，我哋咧都係相對無言，就非常之古怪氣氛。就係咁嘅意思啦，咁啊，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繼續翻翻嚟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啦！嗱，講完咧一個差餉租值未盡制嘅研究之後啦，咁當然大家都可以繼續打電話嚟發表意見啦。另外咧都講一個咧係有關於舊樓嘅問題啊，就係、是、今次財政預算案咧，亦都係預留咗10亿咧資助舊樓維修渠管嘅。咁主要咧就會資助超過3000栋差餉租值唔高嘅老舊樓宇嘅業主啦，做渠管維修或者係提升工程嘅。咁而如果係針對一啲啦，佢哋自己冇辦法籌組工程嘅大廈，例如一啲三無大廈咧，屋宇署亦都會用建築物條例之下嘅權力咧，按照風險去揾代個業主咧進行工程，而呢啲人咧亦都係可以受惠於咧資助計劃嘅。嗱咁啊根據咧今日發展局局長黃偉麟所講啦。他下个月底就会同立法会解释细节，而当局的目标就是40年楼龄以上的旧楼是资助有关工程费用的80%开支，剩下的20%就会是由业主去给的了。而亦都是预计整个预算案如果获得通过，市建局就可以在5月1日开始接受申请，预料今年就为300栋的楼宇展开工作。咁啊，电话号码18723111吓，关于咧呢个喉管问题咧，特别系呢排新型嘅冠状病毒咧嘅问题，亦都令到好多人好关注啊！我哋嘅旧楼咧嘅呢啲嘅卫生问题啊，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电话旁边亦都请嚟测量师学会建筑政策小组主席何巨业嘅，何巨业你好， 你好。 初步点评论啊？10亿元够唔够咧？ 先讲句即时嘅反应咧，就系有10亿元，真系一个我觉得系一个好大嘅进步。咁我个人就觉得哇，喜出莫外嘅。咁啊，因为其实业界都我哋自己学会啦，亦都喺旧年都提过，其实要政府介入帮助一啲嘅对于渠维修渠管或者改善渠管有困难嘅啲嘅业主咁。咁其实我觉得政府咧都听到好多声音嘅，今次做咗呢10亿咧，坦白讲一个唔细嘅数目。咁啊，我就覺得都睇到個問題喺度啦，亦都好多部門，發展局、屋宇署，甚至乎市建局，都有好大力度，亦都今次真係比較大膽啊，肯去介入。咁我覺得呢個係好事。咁至於你話真係要呢樣嘢真係要爭一爭。咁只不過你話十億夠唔夠？咁我就覺得其實10亿咧一個唔細數目。但你話係咪完全用呢10亿去解決曬全港啲渠管問題咧？但係我就覺得當然唔係嘅。不過你大家亦都要理解咧，維修渠管其實都係業主本身自己應有嘅責任。咁只不過咧，10亿用公帑拎出嚟做一個大嘅推動力，將一啲係可能啦，即係能力比較唔係最強。但是呢佢又想做，咁就政府有一个推动力呢喺呢个日子呢个疫情嘅时间。我觉得是一个好重要嘅态度。咁呢就帮到业主做啦，你我出80%，你出20%，咁你都有动力嘅话，你都冇藉口唔去做啦咁样。而最重要就是一样嘢，我觉得今次佢係针对三无大厦呢，就屋宇署话如果佢哋唔遵从冇能力遵从一啲嘅命令， 啲渠管問題嘅命令咧，咁佢屋宇署可以直接介入，可以委託政府嘅承建商去即時去處理。咁我覺得呢個咧，所以如果你用十億做埋呢部分咧，咁其實就係可以直接啲針對我哋成日講三無大廈冇能力組織自己維修工程嘅一個最大嘅症結。咁呢個就撇開咗好多話，你知政府啦，以前嚟講，我同你做咗未必收到，容易收到錢呢個問題。咁我覺得，既然政府都出八成咯，咁我覺得咁變咗呢個嘅呢個擔憂慮一定少好多。咁政府夠膽積極介入啦。咁我覺得八成夠唔？呢個唔夠，最終就要睇下有幾多球館嘅問題啦。亦都可以相信咧。如果業主真係好想做，提出嘅援手要求，咁啊市建局交屋宇署真係會，我唔覺得隨時有好多個案需要嘅話咧。我又覺得政府冇理由就咁停手喎、 啊。明白嗱，你又覺得咧，即係而家話政府資助工程費用八成，剩得兩成係由業主自己俾咧、你都覺得合理嘅，因為始終嗰個係屬於一個即係私人物業啊嘛。咁但係可能一般嘅小業主佢就會問咧，喂，咁我估算其實我究竟即係一個維修工程大概要幾多少錢先啊？咁我然之後先知道話我俾兩成究竟得唔得噶嘛嚇？ 哦，嗱呢、這個都永遠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好多小業主咧就唔好話渠管咧，就算普通大廈維修咧，大家都一開始都說哎呀，我都唔知道要預幾多少錢。 係啊，大家都會問到呢個樣嘢先啊。 我唔夠膽應承，我唔夠膽推動，連推動者我都唔敢推動。咁我覺得咧，其實你都真係睇你自己個樓宇本身啲渠管嘅狀況，你三十年都冇做過維修，其實可能你牽涉嘅真係可能係貴啲嘅，可能嗱呢樣嘢咧就視乎個樓宇設計，可能你每户六七千至到萬幾蚊都唔奇。咁如果你樓宇數量或者呢個單位數量多啲，呢個平均價錢亦都平啲。重點就係話，其實而家要維修咧，其實佢都係針對緊喺公用渠管之餘咧，喺外牆或者公用地方可以見到嘅一啲嘅分支渠。咁其實咧。嗱呢部分咧，我谂就比较容易掌握嘅，因为入到屋咧就难掌握啲啦。入到屋装牵涉好多装修工程啊，咁外边咧，我觉得咧就个费用咧，就大家就始终你都要做系嘅责任，只不过然俾得八成你，又唔好咁所谓太担忧。当然啦，你话业主既然你譬如三无大厦为例，既然都要俾咗命令你，即系有需要改善同埋提升嘅有部分咧，我觉得政府喺下一步咧，重点咪在于俾多啲资讯佢哋。嗰类嘅状况，其实可能有机会牵涉到嘅费用几多少？嗱，呢个就下一步啦。点样落实呢十亿资助计划里边咧，就仍然有好多功夫要做嘅。 系嗱，但何区业话，而家佢政府当局嘅目标咧，就系四十年楼龄以上嘅旧楼啦。咁但系其实有一啲楼咧，可能三十零年咧，其实都个环境唔 系 好好嘅啫。咁但系四十年呢一条嘅划界，你又觉得如何咧？四十年楼龄以上去做划界？ 冇錯啦，其實嗱，翻去最終，頭先我哋一開始個起點就係話，其實樓宇維修係業主本身應有嘅責任。係 啊， 政府喺呢個位置，佢要推動，比較大力啲推一推，幫一幫。咁喺邊度開始幫呢？冇理由十年都幫啊，因為你其實十年即係、新對新嘅樓宇，自己我諗我點解政府要幫呢？好多時都係舊業主、舊樓業主咧，係啲老人家或者開始已經冇嘢做啦。咁其實使一筆大錢，佢哋有啲憂慮。咁但係你既然新樓嗰部分，我覺得呢個都係業主嘅責任，而且重點就係在於十年之我諗頭嗰三十年裏面嘅樓宇咧嘅狀況相對冇咁差，相對冇咁差，唔係話佢冇需要要處理，但相對冇咁差，但係都我覺得業主本身應該有一定嘅能力處理。咁去到咧，即係你話三十年以上，去到四十年，會唔會有啲開始有啲都有啲老化之中有啲老人家住啦？我覺得呢個可能有局部有少少，不過我覺得都要畫條線。因为三十年楼龄至四十年楼龄，去到个位仍然个价值楼宇价值都相当高啊！咁其实我觉得某程度你要公帑使咁多咧，又要公又我哋又要相对下整体社会嘅睇法喎。有啲我连呢个资金，因为佢今次唔系系人都攞咁，就算四十年楼龄都要讲一个差饷租值嘅嘛， 系啊， 都有个门槛噶嘛。咁其实呢个门槛都譬如我差饷租值高过呢个门槛，我都得唔到呢个资助，咁其实你可能你都觉得唔公平噶。咁所以其實一定有一條線嘅。咁你話四十年樓齡開始起點做，而當我哋發覺，我覺得如果我哋做得順利，亦都有好大嘅需求，會唔會再慢慢擴展多少少？去到啲特殊情況，三十年樓齡以上咧，都可以有部分進展。我諗覺得我下一步可以傾，但係當然唔可以話三十年樓齡裏面啲渠唔使做。 系， 你都唔可以，系啊。 明白嗱，当然即系如果可以再进一步咧，个门槛可以降低啲咧，就更加好啦。头先有讨论到三廿年、四廿年系咪一个好好嘅划界啦？咁但系就算咧，如果净系讲紧四十年或以上楼龄嘅即系租值较低嘅旧楼咧，而家有啲消息都话咧，大概系有9600栋嘅，但系而家资助就只系资助3000栋，咁、会唔会都系个范围太窄咧？ 嗱咁嗱，問心講，如果十億就算你3000棟咧，每一棟都係講緊都係幾十萬嘅啫。如果各如果平均計數，但係我相信咧，呢十億咧都係一個起點。我就覺得啦，真係你真係用十億做曬呢幾千座樓咧，就可能根本都唔夠。不過咧，是一个起点，因为你都要有你佢呢个计划咧，其实都我相信政府公布都可能系维持咗，希望五年里边落实晒或完成晒呢啲工呢、這个资助， 或者五六年啦，系啦， 系啦。咁你坦白讲啊，头嗰一年都系几百座啫嘛。咁其实一路仲要睇发展，同埋咧有啲大厦咧可能相对简单，其实亦都有局部曾经做过维修，咁可能佢要做嘅嘢可能相对有啲少，有啲可能就用尽噶啦，用尽呢个限额资助额都未定。咁我觉得咧。你做3000座其实都有啲问地嘅。咁但係你话做6000座再多啲咁得唔得呢？咁我相信得，不过真係要加码㗎啦。咁我就觉得呢，即係等于啦，嗰时楼宇更新大行动 1.0 之后有 2.0, 即係话好受欢迎喎，发觉原来呢个计划係推动到呢个楼宇嘅卫生啊，甚至环境改善，真係好有作用。咁我相信到时都应该有声音叫政府再做多啲嘢咧。 明白，好多谢你何巨业倾到呢一度，唔该晒吓。何巨业系测量师学会建筑政策小组主席，电话号码1872311。 用音乐为年轻一代重新注入正能量。 电视节目《飞春 Plus 音乐会》每星期邀请不同歌手。 包括刘浩龙、 黄燕、 钟舒曼、 钟舒淇、 小肥、 陈明喜等等， 在逆境之中展示才华， 同时以歌声为大众打打气。 Stay Tuned Plus 音乐会， 星期六下午1点， 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1，有邝先生喺度啊，邝生你好。 你好，陈燕平。 你好。 咁正话何生个讲法咧，当然我某程度我认同嘅。咁同埋政府今次话要拨十亿出嚟咧，嚟做呢个所谓四十年楼龄嘅做渠务咧，我谂都系因为关于疫情啊嘅影响底下去做。咁其实呢个就系以前嘅旧楼维修嘅，即系个措施啦，个政策咧。就舊樓維修嘅翻版嚟嘅，咁咧我有兩點有少少 concern 嘅。第一咧就係、是、老實講，你一時間要即係四十年樓齡嘅樓，我唔即係一發動去做嘅話咧，就會令到工程嘅價格就水漲船高嘅。因為呢個以往舊樓維修都係咁吧，有一大堆做咧，嗰啲承辦商尤其是你咁。做佢嘅唔係好多承辦商做到咧，佢哋要結高個價。咁呢個咧，我諗呢個係政府要特別留意嘅。第二樣嘢咧，中華學生都提過，我諗咧，因為嗰啲樓齡咁老嘅樓咧，好多都啲老人家嚟嘅。咁我以前喺地區幫啲老人家做維修跟維修咧，都遇到呢個情況就係、是。他哋冇呢啲所謂樓維修嘅知識嘅，咁好多時就好容易俾啲承辦商咧嚇可以話係呃佢嘅。點呃法咧就係報價嘅時候可能係話俾佢聽用英國嘅渠筒，但係到到施工嘅時候咧就話哦冇貨啦，不如用台灣嘅啦。咁但係收嘅價錢咧 就係、是、一樣英國嗰、 那 個， 你已經簽咗約嘅咯喎，咁你要俾喎。咁同埋喺整個監管工程裏邊咧。雖然正話話屋宇署可能會介入，但係實際上咧喺個監管工程裏面咧，佢哋做唔到嘅。 同埋可能係到時就市建局咧都要睇下點樣再幫啲手啊。 以往都有啲樓宇試過市建局介入，包括民政處介入，結果都做唔到，因為大家都唔知點做。咁啲老人家就會好驚㗎喇。 明白，所以呢點都真係需要留意嘅。 所以政府咧，我覺得即係個方向係啱。咁但我谂政府要讲多啲点帮， 封到咩程度。 好多谢晒你邝先生嘅睇法，跟住我哋有黄生，黄生你好。 你好啊， 你好，有咩睇法？ 位教授咧话讲嗰个差饷征税要加交品15%啊嘛， 系， 第二系嗰个嚟讲咧，都系累咗香港啲市民嘅啫，譬如租楼住嗰啲咯，譬如你依家同一个面积嘅500尺楼，当12000蚊租，好似16000租啊咁样，点解要加4000蚊咧？装修靓啲啊嘛，设备好啲啊嘛，咁咪贵啲租咯。咁你差饷加到搵15上去，都系出翻喺身上边啫嘛，只要加翻上去一样嘅道理嘅啫。而同埋咧，仲有好扰民嘅，咁你话。600尺又有3个人，就人住多啲又平啲，600尺人少住又平啲，贵啲，咁点去做咧？系咪先？啱唔啱啊？ 明白。 即如果嚟讲啊，以差饷嗰个加上嚟讲，一定系影响住租客噶。 明白。好多谢你，黄先生嘅睇法。跟住咧，我哋有6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嘅龙尾就分别排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近海丰园。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塞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对开。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沙田市中心一段嘅龙尾去到美松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金融市场其实对近排嗰个债息急升都有一个比较负面的反应，睇个债息咧仲有几多个上升空间？市场忧虑嗰个货币政策会收紧，系咪都真系会出现咧？ 对个金融市场就唔系太过担心嘅啫。我初头就以为咧个债息去到咁高，联储局咧系可能咧会出手压住个债息唔俾佢上。联储局咧似乎放声气就无意阻止个10年债息，可能联储局咧见到近期股市都升得好夸张啦，可能想借助坐下个长债息的上升啊，令到个股市作翻一定的调整。联储局同时间地咧承诺咧系会维持低息好长的时间，起码喺今年都唔会收紧个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咧系跌唔到去边嘅，钱实在都仲系好多喺个市场嗰度。轻微调整完之后，可能会对跟住嚟嗰个整体股市嘅上升会更加健康嘅。长债息有冇机会上升呢？大家要密切留意住美国嗰啲通胀数字啦。So far美国嘅通胀冇乜特别嘅，都未到联储局所制定嘅2% 嘅目标嘅。我觉得就唔需要忧虑住啦。 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8980点，系跌咗1093点。主板成交额全日有3202亿3000几万。恒指三月份期货夜期报28968点，升9点，成交张数4690张。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509点，跌7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07点，跌321点。十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662.5跌29蚊，美团340蚊跌30.4，港交所473.2跌26.8，阿里巴巴232.4跌11蚊，小米集团25.3跌1.55，盈富基金29.2跌1.1，快手308.8跌30.4，比亚迪股份197.2跌19蚊，药明生物96.05跌8.25，中国平安95.3跌2.3。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是量情控股、宏光照明、兴科融医药、贝森金融同埋中国资源交通。而五大跌幅股份是全通控股、Top Standard Corporation、侨洋国际控股、宝联控股同埋中国33传媒。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7，日元106.38，瑞士法郎0.906，加元1.263，人民币6.461，英镑对美元1.391，欧元对美元1.213，澳元对美元0.78，新西兰元对美元0.732。港金系报16300蚊，比上日收市系跌咗2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 1765.51美元，卖出价系1767.1美元。港汇指数报100.8，升0.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在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了一大挤塞。重复一次，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的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大挤塞。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在演艺学院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是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是在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富荣花园。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在嘉华国际中心和太古城，而东隧的九龙入口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在收费广场。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是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的西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和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分别在翠屏南村和电话机楼对开。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深井快线的意外清了场了，一大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是慢车，另外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的，龙尾分别在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思瑞桥底比较多车，龙尾在风力楼。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多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方面，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车多挤塞，龙尾泽祥街。大埔公路去上水近沥源村那段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那段车多繁忙，龙尾在丽景。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和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色无限，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当南非正面对一场新冠病毒变种的战役之际，位于东非的埃塞俄比亚就陷入一场血腥内战。在2019年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艾哈迈德，估唔到佢现时冇为国家带来和平。埃塞俄比亚系一个多民族聚居嘅国家，全国大约有80多个民族。至于政治体制系采取多民族联邦制，各民族享有民族自决同分离权，而几大族裔喺各州更拥有地方武装。但是阿比最近想推行修宪，希望废除联邦制，转而改为大一统制度。这个做法引起不同族裔不满，当中提格雷族群的愤怒最大，和中央政府矛盾亦都是最深。自从在去年11月提格雷族人民解放阵线和中央政府军兵戎相见，已经造成几百人丧生，双方战斗至今并未结束，引发几十万难民逃往邻国苏丹。超过1亿人口的埃塞俄比亚是非洲第二人口大国，历史上多次被欧洲列强和奥图曼帝国占领，曾经发生大规模饥荒，但是近年出现转势，积极学习中国经济模式，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而年轻的总理阿比作风利落果断，在非洲甚至掀起阿比热。可惜好景不常，难道这个就是非洲发展的宿命？ 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Hello， 我是提子啊，我全名叫提防骗子。网上买嘢要记得提子，网上交友要记得提子，接到不明来电都要记得提子。我唔怕沉气，最喜意提醒屋企同身边嘅人要提防骗子。提防骗子由你开始，记住提醒身边人啦。怀疑遇到骗案，即刻打去警方防骗疑咨询热线18222。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花林食失眠， 阿米克都系已婚男士啦。 其实东京有个寿司之神嘅店， 本来就谂住倾下悲秋啦，而我两位拍档咧，好明显仲喺春天。 黑色星期五咧，都唔系难认。 某一啲店系一个朝圣嘅地方。 你苏轼嘅眼神咧，我终于见到一个悲秋。 星期日晚深夜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花林食失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星期五嘅晚上六点四十五分啊，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啦。星期五嘅夜晚咧，亦都有我哋嘅一周时事点评。今晚两位传媒人分别就系潘少权同埋李月华嘅。两位好， 系大家好， 系李月华你好，潘少权你好。 是大家好，听 唔听到？是听到。潘少权咧就可能唔知系咪个线路有啲问题啊，或者我哋咧睇下可唔可以转头请揾翻阿潘少权出嚟啊。咁但系咧，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啦。咁当然今晚我哋要总结一周时事嘅时候咧，都一定要讲一讲咧，就系港澳办主任啊夏宝龙咧，佢对于爱国者定义嘅说法啦。系潘少权系咪喺度啦？ 在这里 你好，你好， 你好。 咁我哋头先都讲啦，就係不如我哋先讲讲呢，就係广播办主任夏宝龙呢，佢星期一啦，喺全国港澳研究会入面，即係一个研讨会入面嘅发言重点啦。我諗呢特别亦都即係值得两位係做咗呢行咁耐，係经历过呢个过渡期谈判嘅朋友呢去傾嘅，就係关于爱国者嘅定义。当年呢邓小平呢曾经讲过嘛，就係爱国者嘅标准呢，就係尊重自己嘅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嘅主权，唔损害香港嘅繁荣同稳定。呢段呢就係夏宝龙所引述嘅。咁当然如果我哋睇返邓小平民选呢，其实下面呢就仲有一啲嘅具体例子嘅。咁好啦，咁但系而家夏宝龙咧，佢就话即系呢一个咧嘅标准咧就定得好阔啊。咁但系咧结合香港过渡时期同回归以嚟出现嘅各种嘅现象同埋问题啦，就可以即系睇到咧爱国者咧其实有另一个嘅一啲嘅定义咧系要喺度嘅。咁佢其实就提出咗即系三个方面啦。咁特別咧，佢就係提出咗咧，就係話中國共產黨係帶領人民咧締造咗中華人民共和國。咁可以允許有唔同嘅政見，但係咧呢條紅線咧就係絕唔能夠允許做損害國家嘅 根本制度，亦都系有损中国共产党领导嘅社会主义制度嘅事情嘅。咁佢就话咧，就系一国两制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嘅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嘅领导者，系一国两制方针嘅创造者，是一国两制事业的领导者。一个人如果声称拥护一国两制，但是就反对一国两制的创立者和领导者，那岂不是自相矛盾呢？好啊，那不如呢请潘少权先讲讲，就是夏宝龙所讲的爱国者的定义和当年邓小平所讲的爱国者的定义的分别 了。其实我自己觉得呢，其实他即是我想只是不过在邓小平的基础之下呢，然後應該話基礎之上咧，然後去解釋。其實你睇翻咧，當時鄧小平咧係喺1986年所講咧，佢話愛國者嘅標準係尊重自己民族啊嘛。第二句咧，第二個條其實三個標準嘅，第二個標準叫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嘅主權啊嘛。如果你用翻中國共產黨阿夏寶龍個講話嚟講，睇翻呢件事，邊個國家？哪个祖国今日是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嘛。所以你不能够说我爱国，但是你说我爱第二个中国嘛。在逻辑里面，在他共产党的思考里面，你的爱国者的标准就是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的，在他的国度里面。他怎可能会说在1986年邓小平所讲的时候，然后他说不，你爱的国是第二。是第二个中国，是不是不合理的、这个、第三个标准就是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那你看看夏宝龙，他所其实夏宝龙三个标准，即是 你简单来讲，就是那三个标准，他的第一个就是真心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那其实跟邓小平讲的第一个标准是如出一辙的，就是你没理由做一件事会是不破坏你自己国家的嘛，不尊重你的民族的嘛，这个不合理的嘛，你没理由危害国家主权的嘛，你没理由叫人去攻击中央，没理由宣扬港独的嘛，这个不合理的。第二个就是你要尊重和维护国家的根本制度和宪制秩序嘛，就是说你要尊重，最起码你要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制秩序和它的根本制度。第三個就根本不用討論了，第三個大家都是講全力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啦。咁呢個重點已經唔係嘅，唔需要再思考，因為喺文字上面基本上係如出一轍。所以我個角度裏邊咧，我睇唔出夏寶龍呢三句嘅講法有超越到1986年鄧小平喺佢講嘅愛國者標準裏邊嘅差別嘅。即係我首先係咁講， 即係你覺得都一致， 但係其實佢係一致嘅。其實你再睇翻，就算王光亞。在2016年之前的即是那個講這個所謂的特首四大標準的時候，其實都是如出一轍的，就是當愛國者這個主體，什麼叫愛國愛港，什麼叫做為香港市民接受，其實這些都是跳不出這個關鍵。你再看回一件事，其實鄧小平這段講話呢，他講得很簡單的嘛，他就講到明就是說，其實他講到愛國者之前呢，他就有提到的，他是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去治理香港嘛，而未來香港特區政府的主要成分即是愛國者，當然也可以容許包容其他的人，包括可以聘用外國人做顧問嘛。那這個其實跟今天香港在立法會裏面可以擁有外國國籍的人，甚至你可以擁有外國國籍的人做特區的法官，為什麼都還可以容許呢？即其實在鄧小平這兩句說話裏面是說得很清楚，不過他跟著就說愛國者是什麼呢？就愛國者三個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嘛。所以今時今日，如果我們的人是反對搞港獨、要攬炒，甚至第二樣嘢要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穩定的話，你試下調翻轉頭，香港的立法會議員或者某一些公職人員走去外國，叫外國的議會去制裁香港的，咁你話呢個點可能係鄧小平嘅標準呢？ 不過咧， 喺1986年佢已經講咗噶啦嘛。 明白。 唔係我講啊。 明白。 呢個係佢嘅文選裏面講嘅一番説話，即係我哋從字面嘅睇法咧， 系咁理解嘅啫。 明白嗱，亦、 okay? 都有少少补充啦，即系阿邓小平咧嗰段说话咧，系全文其实系从后边嗰部分嘅，佢就系话爱国嘅标准系咧、 啊、 尊重自己嘅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嘅主权，唔损害香港嘅繁荣同稳定。只要具备呢啲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嗱，呢段就系即系邓小平民选啦，收录咧邓小平嘅讲话啦。咁不过咧，其实我亦都想即系问一问，其实夏宝龙咧喺佢头先嗰个嘅说法入边咧，佢亦都有讲到，一个人如果声称拥护一国两制，但系就反对一国两制嘅创立者同领导者，那岂不是自相矛盾？咁而一国两制嘅创立者同埋领导者就系、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嘅中华人民共和国啦。咁但系点样系为之反对 咧？其实佢冇嗱，你讲嗰句说话咧，个邓小平系咁讲：我哋冇要求佢哋赞成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但系你唔赞成中国行呢个社会制度，但要反对中国共产党啊嘛。你呢個講法裏面係你而家係將兩者好似就話，喂，我反對中國共產黨唔代表我唔愛國啊咁樣。咁你可以反對中國共產黨都愛國，但你到愛國係咩國呢？佢之前嗰句講到明係擁護祖國恢復行使香港嘅主權啊嘛。佢講呢個祖國本身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啊嘛。咁佢跟住就話，我只係你哋唔贊成社會主義制度唔冇問題㗎。只要你哋繼續愛祖國同愛香港，佢愛呢個祖國就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嘛，佢唔通叫你愛中華民國咩？唔 make sense 噶嘛，係咪先？所以我覺得如果捕捉呢啲咁嘅語言去玩呢啲所謂叫捉文字，即係所謂叫做捉字室嘅話咧，其實呢啲就係啲律師做嘅嘢咯。但我自己覺得你個基本法嘅原意同埋鄧小平嘅原意好清晰噶嘛，你唔能夠話，喂，你冇講話我唔可以反對呢個共產黨，係啊，佢冇講你冇唔可以反對共產黨，但係佢已經講到明，你係要愛祖國，而呢個祖國係行使緊對香港嘅主權。佢講到明呢個祖國，共一個鄧小平佢所講嘅祖國，點可能唔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咧？嗱、我純粹用呢個字面嚟解釋。 好，阿李耀華，你有啲乜嘢嘅補充？ 即係我覺得係大家話佢咬係咪咬文嚼字，即係唔評論呢樣嘢啦。因為你而家大家去攞阿鄧小平出嚟，咁去演繹鄧小平講嘅嘢，咁阿鄧公已經係度估咗好耐嚇，佢都唔可能自己出嚟解釋自己講咗啲乜嘢。我諗我哋係實際睇具體嘅嘢。好過你喺字面上邊去，好似阿潘少權頭先講，係咪去即係玩一啲字面上嘅嘢咧？咁樣，我諗去睇實際上去睇嘅時候咧，即係今時今日，北京嘅官員出嚟去講啊，縱使佢話我係講緊鄧小平同樣嘅嘢，但係即係問大家問心底裏邊嗰句，今日出嚟嘅官員殺氣騰騰。嗰種嘅講法同當年嚇、即係回歸或者係基本法草擬期間，其實個國家其實成個或者中央嘅官員咧，都係一個好寬容嘅態度，係一個天同地嘅差別。即係大家同樣咧，喂字係一樣嘅喎、咁，但係表達嘅態度就已經我自己咁睇啦，已經差好遠。第二就係、即係從來係冇去爭論緊話我係愛緊第二個中國叫做中華民國咩？唔通係咁？即係冇人去爭論緊呢一樣嘢喎。而家係講緊喂，如果譬如話嚇、我而家唔知道會唔會啦嚇、支聯會講咗30年結束一黨專政，第日講唔講得咧？講唔講得？我而家講緊係講唔講得喎？喺香港講唔講得喎？嗱喺內地講唔講得？即係我哋冇辦法自奪啦，因為呢個內地嘅情況喺香港嚇講咗30年，而家講唔講得咧？話結束一黨專政，或者係咪就唔愛國咧？如果共產黨做咗一啲嘢喺係對國家係有害嘅，去批評係咪唔得咧？嗱、咁當然你話喂，咁咩叫對國家有害啊？大家個演繹都唔一樣嘅喎，咁即係咁，但係。提出嚟講，甚至冇話基本法，我覺得會有啲問題，要修訂，爭取修訂，係咪唔得咧？ 咁呢啲嘅嘢係喺具體去真係去做嘅時候，即係我自己又睇到而家係梗係唔得啦。你而家你即係公職人員嚇，梗係唔即係你問你而家即係問依所有嘅可能即係公職人員，佢會唔會覺得而家係即係收緊咧？同三十年前嘅比較，好明顯，或者唔好話三十年前，九七年嘅比較係好明顯係收緊嘅。咁如果我哋話字面上冇啊，我哋其實係一模一樣啊，係冇乜分別啦。咁我有時覺得係有少少即係少少自己呃自己咯。 嗯，好啊。 其實我想我補充一句咧，其實而家講嘅係港人治港，呢個港人治港係講到明咧係公職人員嘅，即係我哋要搞清楚咧，就係我相信三十年之後，如果香港仲繼續行一國兩制嘅話咧，我相信我講結束一黨專制，反對呢個共產黨咧，我唔相信我會俾人拉。但係如果我係個公職人員，我覺得過咗紅線。嗱，呢個就是我對呢件事嘅判斷嚟嘅，即係話你一般小市民，你咪繼續鬧咯，根本唔會理你。大家講緊係以愛國者為主體嘅港人治港啊嘛。而家個問題唔係講我同你或者任何一個人，而係講公職人員。乜嘢叫公職人員呢？就是你攞緊公帑，係幫手治理公香港嘅行政或者立法或者一啲公營嘅機構嘅角色啊嘛。是完全不同的，你在私人机构里面讲什么做什么，有什么问题呢？是不是你私人机构里面 收回佣是没有问题的，你试试 在政府里面收回佣已经是犯了罪了。不是你的老板，你的老板批准你是西回佣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有什么问题？即所以我觉得呢，就是我现在讲来讲去，就不是一般的人，而是港人治港的这个概念呢，是在一个所谓叫做哪个是治讲嘅港人，所以我哋系讲紧嘅公职人员，所以我觉得你正系讲咗问题，讲得好好嘅，就系公职人员。我认为如果佢将来系唔可以再讲结束一党专政咯，即系如果我系用文字理解就系咁理解啫。OK， 不如咁啦，我哋就嚟七点钟新闻啦，七点钟新闻翻嚟咧，继续同两位倾一倾呢一个议题。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8723，欢迎打嚟发表你嘅意见嘅。 正驻伊美军接连受到火箭炮攻击，叙利亚人权组织话空袭对峙最少17名民兵丧生。伊朗外长扎利夫在空袭后同叙利亚官员通话，双方强调西方国家有需要遵守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叙利亚的决议。俄罗斯外交部谴责美国今次空袭行动，中国就呼吁有关各方尊重叙利亚的主权，避免比敘利亞局勢增加新的複雜因素。天氣概況，一道冷風正橫過廣東內陸，同時珠江口一帶有雨，預料冷風會在今晚抵達廣東沿岸，並帶來較涼的天氣。本港地區今晚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早有几阵雨，天气转凉，最低气温大约17度。听日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风势较大，星期一同星期二日间温暖，而日嘅气温23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世界花园的快线有意外，咁而家大交通咧比较挤塞噶，车龙排到接近博康村，就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世界花园的快线有意外，龙尾博康村。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东区走廊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东隧九龙入口咧，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观塘道近德宝花园；龙翔道东行去狮隧亦都车多，车龙排到近风力楼；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丽港城。 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东油站对开；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就塞到近联合道。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较早前近深井嘅意外虽然清理咗一段时间，而家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博爱交汇处嘅龙尾喺逢吉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选民搬咗屋，要喺四月二号或之前向选举事务处更新登记资料。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要改住址，记得俾埋住址证明。更改功能界别都系同一限期。想知道资料更新咗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 或者打28911001查询。而家就可以更新选民登记资料。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财政预算案， 我建议将私家车包括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各税阶的税率提高15%，牌照费增加30%，但是其他汽车类别则不受影响。 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千禧年代； 下午5点，自由风，自由风。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财政预算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星期五的时间，我们也都有我们的一周时事点评。今晚的传媒人就是潘少权和李月华的两位，继续请回两位出来先。两位好，李月华和潘少权， 两 位 好。 嗱，咁啊，繼續咧就係講翻啦。頭先亦都有討論過咧，夏寶龍啦，係嘅講話入邊咧，關於愛國者嘅定義啦。咁但係其實佢入邊亦都有講咧，就係要落實咧愛國者治港嘅原則咧。其實最關鍵、最迫切嘅咧，就係要完善相關嘅制度，特別係咧要找緊完善有關嘅選舉制度嘅。咁喺個選舉制度入邊咧，佢亦都即係講咗好幾項啦。咁特別亦都是讲到呢，就是说完善有关选举制度呢，必须要在中央的指导下进行。咁喺星期二嘅時候咧，政府咧就亦都好快地舉行咗一個記者會啊，就係、是、提出咗咧一個2021年公職參選及任職雜項修訂條例草案。咁亦都咧入邊就住咧有幾點啦。第一咧就係、是、區議員亦都需要宣誓啦。第二咧就係、是、嗰啲嘅人士，即係如何被視之為係擁護基本法同埋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嘅涵義咧，咁亦都咧係會係修訂嗰個法例嘅。咁另外一點咧就係、是、關於如果嗰啲嘅人士係被話佢哋唔係一個即係忠誠嘅宣誓或者係違反誓言啦，咁其實律政司司長咧亦都可以喺任何時間咧係以某立法會議員或者區議員係違反誓言或者不符合咧呢個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為理由，向他提出相一個法律程序，亦都是在法律程序展開的時候，相關的人士就會被暫停職能和職務，直至到法庭對訴訟有最終決定。入面亦都有一個的正負面的 清單啦。咁其中咧嗰個負面清單咧，都好多啊。其中一個就係話係作出損害或有傾向損害基本法中以行政長官為主導嘅政治體制秩序嘅行為，又或者咧係作出損害或者傾向損害香港特區嘅整體利益行為咧等等嘅。嗱，咁啊兩位對於今次呢一個嘅修訂，你哋又點睇咧？嚇，李月華。 即係呢次修訂當然都係源自於即係中央嚇，即係對愛國者治港定義啊延伸出嚟嘅修訂啦。咁我覺得其實頭先即係都講咗，即係我自己有啲嘅睇法嘅不同啦。咁呢再睇而家呢個具體落到一啲法律條文咧，其實我覺得係有幾個好重要嘅同過去香港的立法呢原則是有很大的不同，即是這一件事我覺得是其實 對香港不是一個好事。第一個呢就是剛才也提到，就是說宣誓了之後也好，律政司司長隨時他覺得你那個是違反誓言，那他可以提出訴訟，這個沒問題，即是你提出訴訟。問題在哪裡呢？問題就是說當他一提出的時候呢，議員就要停職直至到法庭的裁決。咁呢個同我哋即係成個法律制度係你即係假定你係即係無罪定論啦嚇，until你法庭係裁定你有罪啊，咁你就就喪失資格啊，咁過去係咁噶嘛。咁點解律政司只要一提你就可以停職嘅咧？就可以停職直至到法庭有裁決咧？如果法庭嘅裁決係律政司話喂錯喎，咁點咧？即係呢個民選出嚟嘅議員係被停職咗一段時間，即係呢一樣嘢佢點即係點理解咧？嚇呢樣，我覺得呢個係同香港呢個一向嘅制度係一個好大偏差。第二個咧，即係你見到啲條文咧，其實就亦都係出現一啲過去香港立法咧唔係咁寫嘅，即係其實香港嘅法律咧係其實都盡量寫得清楚嘅。咁但係而家呢度見到咧就係、是作出損害或傾向損害。啊，即係呢個就損害，咁你當然你都已經大家可能理解都有不同。傾向損害咧就更加含糊啦。咩叫傾向損害咧？咁傾幾多度咧？即係傾向，即係要傾斜幾多度先至叫做傾向損害咧？咁即係呢個名詞真係好難理解。跟住其實裏邊仲有啲咧，就係咧佢羅列咗一啲嘅活動啦，譬如係唔得嘅嚇，即係主張推動或者實施呢個自決權、自決主權啊，或自權啊、全民公投啊、全民制憲啊，咁呢啲都叫具體啲啦嚇。跟住加個等字，等咁即係點啊？即係點點點，即係仲有好多喎、啊。咁係咩咧？佢只有一個等喎、啊、嚇、啊，即係呢個點理解咧嚇、啊？另外一個就係、尤其是負面清單啦、啊，譬如侮辱或貶損國歌、國家主權。咁呢個清楚啊，侮辱國旗、國旗法、國歌法都有啊，或國家主權的任何其他象徵和標誌。咩叫任何其他象徵或標誌呢？即係呢個又係闊到無邊無際啊！咩叫任何其他呢？咁呢個係同過去香港立法嗰個做法係唔一樣嘅呢、這個。咁我覺得呢個係好令人擔憂。 嗯，嚇，咁潘少權點睇呢一個嘅修訂內容呢？ 我覺得咧，當然我自己都認為係喺某一啲環節上邊咧，佢係好緊嘅，而且咧就係係可以話，其實如果 set 咗呢個咁嘅所謂負面清單之後咧，你基本上喺我哋過去幾年啦，唔好講到太遠啦，由佔中又到而家呢五六年裏邊咧，某一啲立法會議員喺佢哋議會裏邊，甚至喺議會出邊所講嘅語言同埋行為咧，基本上都係犯咗例。即係簡單嚟講，咁但係我自己又會喺一個角度去睇咧，就係話佢去做呢個動作，就要翻去原先我哋所講嘛，就係話佢要愛國者治港嘛，作為主體嘛。佢而家呢個動作就係要將所有非愛國者，即係喺佢眼中嘅愛國者嘅定義啊，你唔合乎呢個定義咧，我要排除於門外啊嘛。咁我既然要排除一啲唔係愛國者，咁我乜嘢叫做唔係愛國者咧？ 就會出咗正話所講嘅，你冇辱國旗啊，你做即使你宣誓咗之後，你都你講嘅嘢，你唔可以以為我宣誓咗之後，我就等於我四年立法會議員嘅任期裏面我講乜都得嚇、啊，原來唔係，呢、這個亦都係無可厚非喎。你諗下，你唔係假宣誓嘛，你真誠噶嘛個宣誓係咪？如果你真誠宣誓嘅話，你宣誓嗰陣時就係擁護基本法係咪？效忠中華人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但係四年嗰個任期裏面，你從來都唔係啊嘛。所以我覺得喺呢一點裏面咧，我係認為咧佢個度係合理嘅，但係佢喺處理嘅手法裏面咧，可能我自己都認我正話都講咗咧，係比較嚴厲嘅。就係、是、簡單嚟講咧，即係話就好似喺收音機上新聞之前我所講嘅，如果你再講任何嘅所謂叫做結束一黨專制是可以被 DQ 咯。如果我自己的理解，因為我沒有任何的一個背景。如果再看回一個他的負面清單，我是就是他是 based on 可以說他將過去這麼多年在北京眼中你們所謂越界過了紅線的行為他定了出來，那就是說這些行為你就不要再做了。如果你不再你咪繼續做一個忠誠的反對派咯，簡單嚟講係咪？嗱，其實你睇翻轉咧，喺大約我諗喺2012年啦，我相信喺2012年之前嘅兩任嘅即係選舉裏邊咧，即係個特首嘅時間裏邊咧，其實立法會裏邊都係比較平穩嘅。就算反對派有其他嘅所謂激進啲嘅動作都好啦，都未至到喺過去即係7-8年裏邊係嗰種係即係叫做亂曬龍嘅局面啦，咁我覺得佢係收緊呢個紅線咧，呢個係更加清晰。但係我亦都會講一句説話，就係對將來可以簡單嚟講，就係如果你基本上唔係佢，如果用過去嘅標準，你以為做一個可以所謂一國兩制之下嘅兩制咧，對唔住，你睇完個一制，你先有決定行你個兩制咯。如果唔係嘅話，你千祈唔好做公職人員咯。好簡單。 但是即首先呢，这个公职人员的定义呢，其实或者现在要即讲緊个修例呢涵盖的人士呢，他是亦都会是涵盖埋这个即各级法院的法官，咁因為佢亦都會修訂咧宣誓及聲明條例啦，就係講翻咧嗰個宣誓嘅規矩啦嚇。咁另外咧睇一睇嗰個嘅負面清單啦，亦都除咗頭先啊李月華提出咗一啲點之外啦，亦都咧有人提出，譬如佢其中一項話叫做無差別地反對特區政府提出嘅議案。咁究竟點樣定義係無差別地咧？譬如佢如果係投票嘅时候，佢冇讲话我乜都反对噶啦，但系真系十项议案，佢十项都反对，咁呢啲系唔系就叫做无差别咧？同埋就系乜嘢叫做系香港特区嘅整体利益嘅行为咧？譬如举个例，佢系唔同意明日大屿嘅，咁又或者咧佢系反对一地两检嘅咁样，咁呢啲又会唔会被视之为佢系作出咗损害或者倾向损害香港特区嘅整体利益行为咧？嗱，两位点睇咧？亦都市民大众点睇咧？都打电话嚟1872321咧，同我哋倾倾。不过咧，又喺度有一个嘅特别交通消息要同大家讲讲先，就系关于港铁嘅。就是西铁线柯士甸站附近有信号故障，西铁线列车需要额外的行车时间，请大家留意了。潘兆权有没有补充？ 我自己觉得呢，就是公职人员当然他会包括了个司法，因为你看夏宝龙所讲的呢，其实他包括了个司法制度。其实你再看回近年这几个月呢，就是由建制派吹出来的是有提到司法人員的，那你可以想想，提多一個重點，就是我們真的都未碰到的，就是一個行政主導，他會主導呢會提高到一個很高的層次咯。那這個呢就會回到簡單來說，就回到97之前是英籍的時代的一個港督所擁有權力那麼上下啦。那去到什麼地步，我暫時我們都不知道有些什麼出來。我相信司法人員宣誓和在他的行為裡面呢，究竟是怎样可以 DQ 埋佢咧？我是不知道，我是冇办法知道。不过自己觉得咧，佢呢个动作本身咧，系一定是会系 咯，我自己覺得係雷霆萬軍咯，就係、是、因為喺佢嘅角度裏邊係過去兩年，尤其前年嘅呢個所謂暴力事件咧，係令到佢唔能夠唔想相信一樣嘢，香港係，而跟住攞區議會大敗之後，舊年提出戴耀廷提出嘅奪權十步曲，其實你係令到北京係不能不去保護佢自己政權噶嘛。你調翻轉頭，如果有個日賊，佢話我無論如何咧，我都會走嚟屋企嚟你屋企爆竊嗰陣時，你自己都會加多兩把鎖啦，你都會請多兩個保安啦。其實用呢個角度去睇咧，佢北京行呢個雷霆手段咧，呢個係意料中事。其實喺過去一兩年，我不嬲都係咁講，但係你估唔到佢去到乜嘢地步。咁其實而家我哋未有方案啦，但我自己係相信係悲觀嘅，即係我自己覺得係對香港嗰個所謂高度自治係有一種損害嘅呢、這個。 係，李月華有冇補充？ 嗰呢次個個範圍咧，其實真係闊到不得了，即係佢唔單止修訂頭先講宣誓條例啦，其實佢都改埋呢個釋義及通則條例。係。咁嗰個引申嘅範圍係好大嘅，即係你所有法定機構。咁當然法定機構我都有啲定義啦，要全部納入啦。你選鄉郊代表，即係選個村長啊，即係你大家覺得要選個村長嘅喎，影響唔係好大，但係都納入嘅喎。咁即係話咧，嗰個覆蓋範圍咧係即係大到不得了。呢個係一個情況啦。咁第二係頭先講到法官嗰度，咁我覺得最大個問題咧就係、是。一連串的動作咧，當然大家知道頭先潘兆權都解釋就係話，因為過去呢一兩年嚇個政治運動啊，咁令到北京係好大好大戒心啊，咁要做一啲防盜嘅嘢啊，即係加強好多嚇，即係如果有人入你屋咁啊偷嘢，你要防盜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我哋都見到嗰個弊端出現嘅就係咧，而係任你講嘅喎個定義今日原來發覺啊，原來仲有個窿未得，我又加多個落去，即係個已經係冇咗所謂有一個程序，你要去一個程序，基本法修改你都有個程序，人大釋法你都有程序，而家唔使嘅，即係你今日我發覺未仲未夠啊，仲未夠辣啊，又加辣咯，聽日即刻做嘅喎，咁程序已經冇曬，即係你冇一個。透過程序，哦，我知道個程序要係咁嘅，咁冇錯。嗱，好似大家覺得程序好似冇乜所謂啊，程序唔係好重要，其實程序係好重要。即係有個程序嘅時候，大家都會知道所謂個程序上嘅公義係點。咁而家冇啦呢樣嘢。咁法官嗰度好啦，咩叫行政主導？其中一個即係法治嘅精神就係我可以去告政府。法官可以係判，即係當然佢按佢個 根據法律原則啦， 審判啦， 係根據法律原則啦。 可以政府可以輸嘅喎。 係。 喂，而家法官判政府輸得唔得啊？唔知啊，我應該咁講，我唔敢話得定話唔得。係，我會提出呢個問題，敢唔敢判佢輸啊？如果判佢輸，係咪違反咗行政主導啊？咁呢個係好大一個好大嗱，即係無論可能涉及到。有些可能是憲制 的案件啦，有些可能是商業案件啦，我可能商業案件我都可以告政府的喎，或者政府的機構啦，不要說就是政府啦，可不可以判輸呢？這些是一路延伸出來的問題，是當然現在是沒有人打得到啦，但是看落是真的很悲觀啦。咁好啦，如果係咁嘅話，對香港嘅司法獨立嗰個損害，到底係對香港有利定係不利咧？咁從我的角度就係對香港係不利啦，對一國兩制係不利啦，因而對中央、對政府、對國家都係不利啦。咁樣係咪又違反咗所謂唔愛國咧呢樣嘢咧？咁？ 在繼續討論之前有一個特別交通消息要跟大家講講的，就是港鐵西鐵線柯士甸站附近有信號故障，現在紅磡至南昌站是維持10分鐘一班車，南昌到屯門站是5分鐘一班車，由紅磡站至屯門站的行車時間預計需要額外的10至15分鐘，那就請大家留意了。剛才我們也有講過，就是夏寶龍話 话咧，爱国者治港嘅关键咧就系包括完善选举制度，亦都系必须咧喺中央嘅主导下进行。咁我哋睇翻咧就系、是、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黄振文就话啦，佢就话咧香港嘅政治选举制度咧从来都系国家嘅事务、中央嘅事务，系唔属于高度自治嘅范围嘅。而另一位内地嘅学者咧就系、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田飞龙就话咧，选举制度需要修改，包括系检讨比例代表制，划区更细，超区可以考虑转为功能组别等等。咁好啦，即系想问啦，究竟完善香港嘅选举制度，中央可以有嘅权力系行到几细咧？譬如就系话我哋嘅立法会嘅选举制度系唔系？即係講緊，譬如劃區啊嗰啲，係咪用比例代表制嗰啲？嗰啲係唔係都應該係中央嘅事權咧？潘少權， 如果用呢、這個正話，你所都引述咗夏寶龍所講，就係、是、中央嘅即係有主導嘛。咁你可以預計到，即係所謂我哋過去嘅五大選區，即係比例代表制一定會改啦。即係如果我估計啊，我冇消息啊。即係譬如可能分咗十幾個區，香港全部香港分翻十幾個區，每區選兩個代表咯。咁咪變咗可以即係保證到喺六四嘅分配裏面，即係泛民佔六成，即係四成係建制嘅話，咁啊選兩席嘅話，咁啊泛民同建制都各有一席。咁呢個就變咗保證咗喺個即係如果我用一個陰謀論去講啦，或者用一個管治角度去討論嘅話咧，咁咪 make sure 到保證到就係喺每一個選區裏面，泛民同建制都會有一個人出到嚟咯。咁即係話喺成個普選裏面，就以往嘅泛民佔六成或者七成嘅議席嘅機會，咪變成係即係等同一半一半啦。咁再加上我相信佢會再改變埋一個。因為他會將超級區議會取消啦，我會覺得我亦都會相信他會取消了呢個泛民應該話區議會嗰個所謂進入立法會嗰一個議席的權力啦，同埋呢班人所能夠選舉特首的選委呢個權力啦。因為我哋用翻一個管治角度去睇，如果當北京要覺得我要愛國者治港嗰陣時，我是不會容許任何人在呢、這個。三級三種議會制度裏面，而非愛國者可以出到嚟嘛？咁所以佢一定道道設限噶啦。 了解嗱，不如我哋少少時間，李耀華補充埋好唔好啊？ 我想調即係提出另一個觀察啦嚇，即係今日去大家我諗大家都唔爭拗嘅，就係嗰集咧落到好密噶啦，即係呢個又落閘，嗰度又落閘，即係總之。滴水不漏，我不能夠一些不愛國的人入到呢個管治的架構裏面。去到今天咁嘅局面，大家都話，喂，過去兩年啦，即係呢社會運動啊、暴力事件啊等等造成。但我想提出一樣嘢就係、是、我覺得更需要問責的就係班建制派啊，即係由九七之後到而家，我相信中央俾咗好多資源啊，特區政府入邊都好多資源。是搞到今時今日要去到中央出手去到呢度度落閘，我諗建制派唔該自己檢討一下係咪好醜啊？ 好，好嗱，時間所限，不如我哋咧暫時傾到呢一度先，因為咧都就嚟要到七點半嘅新聞報道啦。七點半新聞報道翻嚟，我哋不如傾一傾預算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西铁线柯士甸站附近有信号故障，西铁线列车需要额外行车时间。港铁表示，现时红磡至南昌维持十分钟一班车，南昌至屯门五分钟一班车。西铁线由红磡站至屯门站的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十至十五分钟。本港新增2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8宗是本地感染，其中一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有超过20宗，尖沙咀 K11 缪斯尔的食肆 明朝食馆感染群组再扩大，至今有19人确诊和11人初步确诊，包括员工、食客和密切接触者。卫生防护中心相信食肆出现超级传播，初步怀疑一名负责清洁和执台的员工是源头。受感染的食客主要是今个月18和19号光顾过明朝食店，当局要求在今个月19号光顾的乘客要隔离检疫，呼吁食客致电1823和当局联络。立法会财委会通过10亿元拨款，由政府设立疫苗保障基金，向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后出现严重异常事件的市民赔偿。政府建议每名接种疫苗相关的严重异常死亡个案，40岁以上和以下的死亡个案保障额分别是200万和250万，40岁以上和以下的受伤保障额分别是250万和300万，索偿期限是接种最后一剂疫苗的两年之内。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強調，接種疫苗後出現嚴重異常事件的例子並不多，設立基金是有備無患。他又說，申請人在索償過程中可以提交新資料，亦可以尋求獨立第三方意見再評估。新冠疫苗接種計劃今日正式展開，5間社區疫苗接种中心和医管局辖下18间普通科门诊诊所开放给已预约的优先群组市民接种科兴疫苗。政府发言人说，网上预约登记开放第一日头两星期的预约已经额满，网上预约系统下星期一上午9点再次开放，并增设3间疫苗接种中心为市民接种科兴疫苗，预约接种疫苗名额总共200,000个。至于伏必泰疫苗将会听朝早抵港，当局表示会尽快开放网上预约。政府已经预先采购3款不同技术平台，总共2250万剂疫苗，数量足够俾全港市民接种。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早有几阵雨，天气转凉，最低气温大约17度。听日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风势较大，星期一同星期二日间温暖。而家嘅气温23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提一提你有关西铁线的消息了。西铁线在柯士甸站附近就有信号故障，现时红磡至南昌站维持10分钟一班车，而南昌至屯门站就5分钟一班车。由红磡站至屯门站的行车时间预计是需要额外10至15分钟的，请各位乘客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其他的路面消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近住裕民中心有交通意外，龙尾排队牛头角下村，就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中心有交通意外，封闭了部分行车线，龙尾排队牛头角下村。至于较早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世界花园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回复正常。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在中环广场和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还是比较多车的，公主道过海的龙尾近红磡警署。另外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近住芜湖街那段就比较慢车了，龙尾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都是有些车龙的，排到汇景花园。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多实街，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观塘道的意外清了场了，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中心的意外清场，车龙有待消散。 九龙的其他路面情况，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道之前有交通意外，所以一带比较多车。另外，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去观塘方向车龙排到去星河名居。港岛方面的路面情况，干诺道西去西环方向近住正街比较车多繁忙，龙尾在顺德中心。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之前咪饮。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嚟啦！ 嚟啦！ 嚟啦！ 嚟啦！ 嚟啦！ 嚟啦！ 嚟啦！嚟啦！ 小宝与文迪翻嚟啦！ 笑住听， 听住瞓， 瞓住笑。 星期六晚深夜十二点到两点，小宝与文迪 同你嬉笑怒骂，仲会接听听众电话。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小宝与文迪 好玩到极， 笑到宵夜都唔使食。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时间咧已经嚟到晚上嘅7:38啦。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嘅。其实咧呢两日啦，都好多市民咧就住预算案入边嘅一啲嘅内容咧，有好多嘅意见同睇法嘅。特别咧就系关于发放呢个电子消费券啦，同埋咧一个为失业人士所作嘅一个借贷嘅计划，就系100%担保个人特为贷款计划，咁啊都好多人士有啲睇法嘅。你有啲乜嘢嘅，即系经过官员连日嘅解说，你有啲乜嘢嘅补充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啦，同我哋倾倾嘅。咁啊，电话旁边咧，亦都系揾翻啊潘少权同埋李月华两位出嚟，两位好。 啊，你好， 系两位好。首先咧就系今次呢个财政预算案啦，其实咧即系嚟紧啊嗰个嘅财政赤。財政赤字咧就係1016億嘅，亦都係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嘅3.6%啦。咁同埋咧，如果我哋睇翻佢嗰個嘅中期預測咧，其實咧連續幾年啊都係會有赤字嘅，而預計咧去到2026年嘅3月底啦，財政儲備咧就會係7758億，相當於咧係12個月嘅政府開。其实咧预算案入边咧嘅演词入边咧，其中第167段咧，亦都有一个解释咧，点解会有赤字？就系话咧，赤字嘅主要成因系政府嘅开支增长较收入增长为快，当中咧又以经常开支为甚。佢话政府嘅经常开支咧，由1997到1997-98年度嘅大约1500億元，增加到2020-21年度嘅约4700億元，增幅咧系超过2倍。佢话即系近年政府嘅开支显著增加啦，固然系有助提升服务同埋投资未来，但系咧亦都正如咧佢喺旧年嘅预算案强调，政府开支咧必须系进入整固期，而长远嘅开。长远的财政承担也必须与收入 增長咧相適應。喺呢度，我想問咧，其實即係呢一段嘅引述咧，即係大家會點睇香港嘅赤字咧，同基本法所規定嘅量入為量入為出呢個咁樣嘅準則咧，有冇一啲嘅即係相異之處咧？同埋就係呢一個赤字同我哋近幾年所推行嘅理財新哲學，大家會唔會會點樣分析咧？李月華。 冇啦，我覺得呢個財政預算案我自己估啦嚇，即係都一定唔係特區政府自己制定出嚟噶啦，一定係即係中央 OK， 中央話 OK 你就 OK 啦咁嚇，即係已經唔會再有嗰支歌仔唱就係我自己制定呢個財政預算案噶啦，咁所以咧應該就喺中央嘅角度咧就冇違反基本法嘅。咁但係個呢啲數字都顯示咗一個問題出嚟啦。頭先都講嘅就係你個經常開支已經係多咗咁多。咁過去呢啲嗱，呢個叫經常開支喎，唔係非經常喎，即係等於你已經係開咗個頭用緊嘅。咁你點樣去 cut 咧？嚇，當然你可以控制佢嘅增長唔好再咁大，或者係即係要增長嘅，真係一啲係切切實實。是能夠對整個經濟都有幫助的東西，但是呢頭已經開了這麼大，你往後要去控制其實是不容易的。另外也都是看到就是你當然今年去年到今年今年都會是的，就是受到疫情的影響，全球都其實是個經濟的即放緩得很重要。後段就是看大家能夠經濟復甦那個那個程度有幾多少，但是香港樂不樂觀呢就很難說，就是我自己不懂得看，就是我有少少悲觀的，就是對於香港的 後段的經濟復甦是否可以做到，雖然我們說呢就是有中央一國的支撐啦，但是這個有很多未知的因素，包括整個疫情到底我們的過去這年紀的防疫措施，其實我們是比起中國內地啦、澳門啦、甚至台灣啦，我們都做得差的。咁我看不到，暫時都未看到咧，我們個政府在防疫抗疫嗰度咧係會突飛猛進嘅。咁嘅話，會唔會都影響咗後段的經濟復甦，因而對整個收入會係有影響咧？呢個係冇水晶球，真係唔敢講。 不過亦都可以都留意埋咧，就係佢預算案演辭嘅171段啦，佢就係因為咧將個未來基金咧係回撥翻嚟啊嘛，咁佢就話回撥未來基金嘅投資收益咧，同埋房屋儲備金咧，同埋增發綠色債券咧，令到咧即使未來幾年啊嘅赤字預算咧，財政儲備仍然可以維持喺相對穩健嘅水平嘅。咁但係佢亦都話，即係長遠嚟講咧，要維持穩健嘅公共財政咧，關鍵咧始终系在于量入为出，就系确保开支增长咧同经济增长率咧相适应。吓，潘少权，你又点分析咧？即系长远嘅财政嘅问题。喂，潘少权，系潘少权，系咪行开咗咧？吓，可能个线路有啲问题，唔紧要，或者我哋咧转头试试，即系揾翻阿潘少权翻嚟。咁啊，电话号码18723 1。呢两日关于个电子消费券同埋系个人嘅一个失业嘅贷款嘅担保计划咧，都好多人议论啦。潘少权点睇？ 唔好意思，其实咧就基本法里边所讲嘅量入为出咧，其实我覺得呢個係作為一個公共財政嘅一個設想咧，呢個係正常嘅。但係我覺得咧，我哋亦都好多時俾呢句説話咧係害得幾慘嘅。原因咧，因為點解咧？如果你淨係用香港即係所謂量入為出咧，當佢揾到錢嗰陣時候，咁佢咪儲起啲錢咯，係咪？咁但係佢總有一個有三幾年，好似呢兩年個收入係差咗嘅，而支出大咗嘅。咁我哋就又攞翻量入為出去話佢咧，就唔係好啱。但現實世界呢，我們要問回呢，我們由去年未有這個疫情之前，我們有大概11000億的財政儲備，其實有成7000-8000億呢是一個所謂的未來基金、土地基金，政府是擺了很多錢在這些基金那裡。那與此同時，其實這些錢我們做什麼呢？譬如你說有1000億的未來基金，政府從來沒有公開過的，這1000億有多少錢收入還是賺了，沒有的。2016年擺了1000億進去， 2015年我哋擺咗2000亿入去呢個所謂嘅未來基，又擺咗2000亿入去。咁你可以諗到，佢今次回撥咗250亿。嗱，仲有唔好忘記我哋一樣嘢，我係上一次已經講過，就係話喺20年前，我哋簡化嚟講咧，我哋嗰個外匯儲備基金咧係10000亿美金。十年前我哋係20000亿美金，但係到今年咧，我哋係有40000亿美金。嗱，咁4000亿美金，4000亿美金，嗱1000亿美金、2000亿美金同4000亿美金，咁佢系一个咩数咧？简化嚟讲，我哋即系有30000几亿港纸嘅外汇储备基金。嗱，咁我想问一句啦，究竟我哋需要几多嘅外汇储备基金先至叫做稳定到港元咧？二十年前我哋有1000亿美金，咁我哋都稳定到啦。咁二十年后我哋有4000亿，其实即系话简化嚟讲，我简单嚟讲，我哋香港计埋财政储备。我哋系讲紧系有几万亿港纸啊！我想问，我哋点解冇钱咧？咁我哋今年使2000亿、3000亿，有乜嘢问题咧？只不过我哋啲柜桶好多，系咪？个财爷里边个柜桶好多，咁我哋净系睇到一个阳光嘅数，叫做11000亿。而家就今年咧就几3000几亿，咁亦都你会睇到点解得2500亿咧？系因为又有回拨之外咧，仲有一个股票印花税系大幅增长啊嘛。咁我想讲呢番说话嘅意思就系话，其实我哋唔好太过跌入一个陷阱，就俾呢啲所谓金融啊、财经界或者系财政官员咧系呃咗我哋。我哋系大把钱，唔好成日讲话我哋量入为出。我哋自己大，我哋今日如果喺今嘅疫情里边，系嘛，喺面对咁难嘅更艰难嘅困难里边咧，我哋唔系冇钱啊，我哋只不过唔肯去使钱咋。如果我哋肯攞多少少钱出嚟，肯个未来基金，咩既然未来咯，我今日都过唔到，我今日啲咁多失业嘅人，咁多中小企挨唔住啦，咁多嗰啲食肆挨唔住啦，你个未来基金。我今日都过唔到嘅，我听日有鬼用咩？咁系咪应该攞出嚟啊？唔系呢啲未来基金做乜嘢咧？嗱，咁所以我会觉得呢啲钱咧，基本就系应该要攞出嚟用嘅。至于正话所讲，喂，我哋嘅经常性开支系增加，呢个系事实上啱嘅。但我哋调翻转头问翻，我哋过去20年、30年，政府使喺医疗开支有几多？使咗好多，好多钱。但我哋嘅医院有起到几间？我哋嘅玛丽医院，我哋嘅广华医院，如果唔系因为摆2000亿入去搞呢个10年医院改变，即系改变呢啲医院嘅即系 upgrade 嘅计划啊，我哋根本就唔会做嘅。咁即系而家简单嚟讲，用阿财爷嗰句说话，呢个叫补短板。我哋过去做得唔好，我哋咪使多啲钱而家摆落去咯。唔代表我哋将来赚唔到钱嗱。好啦，咁将来赚唔赚到钱咧？我自己觉得咧，我系乐观嘅，因为香港个位置同埋佢嘅灵活度咧，系证明咗过咁多年。佢都能夠喺逆境裏面能夠自強嘛？我哋唔好自己鬼拍，即係自己野鬼拍門咁樣嘢，話俾自己聽自己唔得咯。其實我哋係得嘅咯。 好嗱，補充一下就係根據咧金管局咧喺1月7日嘅公布，就係香港喺2020年12月底咧官方嘅外匯儲備資產咧就係4916亿美元嘅。咁啊個數字咧就係如果2020年嘅11月底咧就係4857亿美元，即係有所提升嘅。17231，徐女士對於預算案有咩睇法啊？你好。 是啊，即话好似潘少权讲得好，真係好铿锵有声。但我觉得咁你啲有钱，咁你又唔肯拎出嚟使，而家啲人即係咁惨，咁耐都冇开工啦，而家话开返少少工，但係啲人都係话做生意都做得好艰难。我早两日食嘢都见到真係冇乜生意。咁但係如果你政府都唔肯拎钱出嚟使，讲咩啫？但唔係喎，佢国安法又俾80亿出嚟喎。警察又加人，就唔知加啲咩軍備嗰啲嘢，我唔知啦嚇。哇，咁點解要搞到咁咧？咁香港電台又 cut 數咧？咁又話要加税，好啦，加税加嗰啲咩印花税，我呢樣我都唔去講啦。但我覺得點解你唔去幫人咧？仲話幫人去借錢做擔保，使乜嘢擔保啫？如果我借到，我都唔需要擔保啦。如果我需要咁樣咁慘嘅，我都冇錢還啦。你做咩咁樣啫？即係孤寒到咁。呢啲都係叫量入為出啦。如果你話認為我唔得嘅，你咪有啲嘢唔好加咯。咁但係我發覺點解你有啲嘢唔應該加嘅，你就去加。咁以前香港其實我覺得呢幾年，就算你話有啲咩社會運動都好啦，香港而家幾安全啊？到而家為止，我覺得香港非常安全，根本做唔出咩樣。你點解要搞到話要搞到成個國安法出嚟？ 搞到而家香港，我真係對前景冇信心。點解呢？以前我都係有希望嘅，但係而家你搞到而家直情爛曬事情，我發覺即係幾多人冇嘢做啊！我識啲朋友，呢、這個係爭錢，嗰、那個爭錢，租又交唔到。哇！你哋睇一間好啦，你哋揾到食啊嘛，阿潘兆權。真係好慘啊！出邊啲人 好多謝曬呢位嘅聽眾先啊。咁不過咧，頭先嗰位嘅聽眾咧，亦都係阿徐女士，亦都係提到咧有關於國安嘅開支嘅。咁呢個國安開支咧就係80亿，咁就喺預算案入邊咧披露。不過咧就冇一個嘅細節嘅，而政府咧亦都發出咗一個聲明啦，就係話即係維護國家安全開支嘅撥款咧，按照港區國安法咧係唔受本港現行法律限制，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工作信息亦不予公開，所以就未能夠提供有關撥款的進一步的資料。亦都說就是駐港國安公署的經費是由中央財政保障，所以是與80億元的撥款無關的。潘兆權有沒有什麼補充關於這一點？ 我因為大家其實都不知道八十億是怎樣使啦，亦都財爺亦都自己，我記得昨日佢喺電台度講嗰陣時咧，佢就話咧就其實喺呢個所謂叫做2021年嗰陣時咧，其實已經有一筆數咧擺咗落去嘅，不過但係做啲乜嘢亦都係冇公開嘅。但我既然覺得喺國家安全呢個範圍都係屬於比較敏感咧，佢唔公開有佢嘅道理嘅，即係我哋作為一個評論咧，我哋都係即係撇開個情感去睇啦，係嘛？我哋總不能夠知道，咁佢偷聽，唔通佢偷聽緊乜嘢，佢都要話俾你聽咩？係唔需要。但係我自己覺得咧，就係因為喺咁嘅時勢之下，同埋喺咁嘅背景之下，你用咗80亿去做呢件事咧，係事實上係好，我即係可以咁講係好不智咯。即係喺一個唔適合嘅時間裏面做一啲嘢，其實你調翻轉頭，你使18亿都係俾人話噶啦，係咪？你80亿同18亿都俾人話噶啦。咁但係當你明知道會有好多人會有種質疑嘅聲音嗰陣時咧，其實你要有一套即係官方嘅論述係比較容易俾人去接受嘅。例如我唔知道係咪，譬如話調撥咗由警務處調撥咗去國安公署所執行職務嘅警務人員，佢哋係喺嗰度出糧嘅。嗱，咁呢個都係一個解釋啊嘛，係咪？因為佢唔係佢嘅編制雖然屬於警務處啊，不過佢人工咧喺嗰度出嘅咁。咁你起碼都有一啲咁嘅蛛絲馬跡，但係我覺得佢哋係未做到啦。咁我覺得呢個亦都係一個時間問題，亦都係時勢問題。時勢就唔適合去講，但係時間咧，我相信覺得兩個月或者兩年，佢哋會自己可以講到出嚟咯。但我係覺得喺某一定程度上，佢嘅保密咧係可以接受嘅。 李月華。 即系当然国安，我哋中唔中意都好啦。呢个系一个涉及到国家安全嘅嘢，即系唔系所有嘢都可以公开。但系同所有嘢都唔可以公开，我觉得系两个极端咯。即系你有啲咩范围？即系我觉得唔会话去到你某啲范围讲咗咁就影响国家安全咁。呢个系政府系一个。用一個佢方便的方法 去做呢樣嘢，一切就冚個印落去，呢、這個叫國家安全就唔公開咁樣，咁就乜都可以唔講啦咁。咁你冇辦法係說服到香港人咯，特別係個數字，頭先阿潘兆都講80亿唔係一個細數咯。如果大家而家個日日又有嘢做嚇，我日日 OT 我大把錢賺，我唔 care 你用80亿，但係而家個情況唔係啊嘛。即係大家頭先嗰位女士都話，即係好多朋友失業啊，又亦都即係都有好多，而家都唔止係基層遇到好大嘅困難，甚至過去一啲即係生活都 OK 嘅，咁而家都已經係唔得啦咁。咁跨黨派都同政府講話，喂，你應該做一啲失業嘅基金啊，呢啲咁嘅嘢，即係失業金咁，政府都拒絕。嗱，呢個已經係跨黨派咯，即係冇涉及到，即係係咪政治上唔同嘅光譜喎？咁呢樣嘢你點樣可以說服到香港市民咧？咁又講埋嗰5000蚊啦，你派5000蚊，即係派5000蚊，你過去已經有經驗派，而家又要搞電子 消費券 啦，仲要咧就要分5个月啦。咁我諗下，好簡單，你一次。派咗5000，同你分5次派， 行政費上面是否會多啲啊？有冇必要使多啲行政費啊？即其實係有啲嘢冇必要，我都唔明點解要分五次咧。咁你諗住啲商户或者大家分開啲使咁啊，咁對香港經濟更好啊？或者如果真係嘅話，請財爺去解釋一下呢一種嘅分配係咪佢有一套理論咁樣去刺激香港經濟咧係更好咧咁？但係到目前嚟講又睇唔到喎。 是有一个交通消息也要为大家读一读的，就是港铁西铁线柯士甸站附近的信号故障已经修复，列车服务会陆续回复正常。剩下几分钟的时间，其实都想两位讲一讲，就是这个疫苗接种计划和安心出行的这个程式的监察的作用，因为疫苗接种计划就正式展开了，其实政府也都会是增加疫苗接种中心嘅，咁而嚟紧啦 ，BioNTech 嗰只嘅疫苗咧，亦都会嚟到香港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就系安心出行嘅应用程式，就系最新咧系大概有296万名嘅用户咧已经系下载咗噶啦。咁亦都话咧系喺明朝食馆嘅群组当中咧，有14个确诊者系用咗呢一个程式。而家当局咧亦都透过佢哋呢一个嘅数据咧，向48个嘅场所嘅用户咧发放感染风险通知，亦都有確診者咧，因為程式通知咧去檢測咧嚟發現確診。咁我哋點睇而家呢一個程式嘅作用咧嚇，做唔做到一個幫助防疫嘅效用咧？潘少權， 嗱我咧就坦白講，開始咧我係冇用過㗎，我 download 咗，我下載咗，一路冇用到。係近呢個零星期啦，因為好多食肆真係認真咗去問啦。即係 其實 係 規定添啊， 係啦，即係你規定啦，咁所以我就都會做嘅 ，OK。但我覺得呢個係無可厚非嘅做法，因為點解咧？其實對自己或者對其他人都係一個保障。咁至於你話安唔即係點樣去監管咧？我其實覺得所有嘅嘢，尤其我哋一個咁密集嘅城市咧，我哋譬如你諗下，從一時間朝頭早走去入去一個快餐店嗰度買呢個早餐嗰陣時候，你講緊好多人嘅。你要真係個食肆要點樣管理到你啲人呢係比較困難嘅，所以一定係靠個人嘅自律囉。如果我哋自己唔去自律嘅話呢，其實我哋就唔可以怪責政府處理得唔好嘅，因為佢又唔係攞你嘅私隱係咪，只要你話唔識用嘅，佢亦都提供咗一個渠道俾你。我覺得安心出行呢係應該大家都應該尊重囉，即係譬如話你都係為咗下一代或者身邊嘅人嘅着想囉。咁至於你話呢個接種計劃嘅話咧，咁我覺得就大家當然就係越快越好啦，係咪？ 李業華有冇補充？ 我諗係資訊個透明嘅情況咯。譬如你而家疫苗嘅接種係有唔同，即係唔同嘅疫苗啦。當然個審批嘅過程裏邊，有人有提出過，譬如有啲疫苗咧就似乎審批係比較即係唔需要經過某啲程序都得咁樣。咁我覺得最重要嘅就係你政府係應該係個資訊好透明，係話俾人聽每種疫苗佢嘅保障情況係點，咁你咪自己去選擇咯。呢個係一個選擇嚟嘅。咁但係即係嗱，而家我唔知啦。即係你見到譬如話科興呢個疫苗，咁政府即係我哋講即係行內説語就係做曬大龍鳳咁。即係有啲嘢我覺得係好公關式嘅嘢咧，反而你做咗咧。人哋覺得係你係咪特別要因為係內地生產嘅，所以你要做到咁咧咁。反而我覺得其實又唔需要嘅喎，即係你反而喺個資訊解釋話俾公眾聽唔同疫苗佢嘅保護率係點樣，咁你更多嘅資訊更透明，俾人你睇到你係一視同仁嘅嗰啲對疫苗，咁反而係咧讓人嗰個信心會。喺度咯，咁而家你做曬大龍鳳嘅話咧，你而家香港就係最大一個關鍵問題。 好多謝， 就係信你。 多謝兩位，拜拜。